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50集，自投罗网。 难道这是那具活尸？ 见到那无头人影突然出现在前方的密林，江瑶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，而他身旁的吴老六脸色也是有点难看。 该不会这么倒霉又碰上了吧？ 吴老六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，眯着小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那道一动不动的影子，小心地一步步向后退去。 那东西不好惹， 吴老六小声说着，对着江瑶打了个手势， 走，咱们换条路。 说完，吴老六便要转过身，像是打算退回到先前的小路上。然而祸不单行的是，一阵追兵的喧嚣声忽然从小路后方涌了上来。 那边有动静，快追！我去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真他妈背啊！ 吴老六纠结着一张脸，焦躁地啐了口唾沫。而此时江瑶却发现林子中的那道疑似活尸的影子忽然一闪，紧接着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 那影子不见了。 江瑶连忙揉了揉眼睛，再次抬头望去，果然看到前方密林中的那道无头人影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如此诡异的现状令江瑶有些头皮发麻。 哎，还真不见了。 吴老六望了眼前方的林子，又转头看着后方越来越近的追兵，一时间也顾不上犹豫了，忙不迭地拉上江瑶就往林子方向跑。 走走走，被那帮妖怪追上的话，几条命都不够赔的，还是赶快去林子里躲躲。 可是刚才那无头怪物， 也可能咱们刚才只是看错了呢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吴老六嚷嚷道， 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去林子里碰个运气。 江瑶无语，但情势之下也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和吴老六一起冲进了村外的密林。凌乱的脚步声搅动着密林的草丛，在慢慢落下的夕阳中，江瑶跟着吴老六像只无头苍蝇似的穿梭在山林的阴影间。渐渐的，身后的喧嚣逐渐远去，似乎后方的卫队已经被成功甩开。 他们好像没跟上来。 江瑶撑着膝盖回头望了眼身后，此时已看不到后方追兵的影子了。 哎呀妈呀，总算甩掉了。哎呀，喘死老子了，让我歇会儿。 吴老六抹着满头大汗，一屁股坐在树林中的一块山石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 话说回来，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？ 江瑶直起身，望了眼越来越黑的四周，发现眼前完全是一片陌生景象。 我只知道之前带你逃跑的小路是往东边去的。 吴老六伸手挠了挠油腻的长发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 刚才被追得那么惨，东逃西走的，我也不知道咱们现在是啥方位。 糟了，天快黑了，晚上的林子很危险。 江瑶抬头看向夜幕即将笼罩的天际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深山老林里滞留太久并非明智之举，为今之计只能尽快找到饕餮，一起离开这片长幼一族的势力范围。 走吧，没时间耽搁了。 江瑶看了看远处夕阳余晖的方向，心中略微一合计后，便转身朝一个方向走去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林子里的路你认识吗？ 吴老六见江瑶要走，顿时也顾不上喘气了，嚷嚷着起身追了上去。 虽然这林子我不熟，但大致方向我心里有数，如果往这边走的话，应该能绕到村子南部。 江瑶辨别着夕阳的角度，同时回忆着在村中所见的太阳方向，脚下步伐不停。 村子南部，不就是你刚才说的禁地的方向吗？ 吴老六一愣，立马站定住不走了。 喂喂喂，你是没听见我之前说的吗？那地方有恶魔呀，你这不是急着送死吗？ 我知道，但我绝不能抛下涛，抛下我的搭档自己逃走。江瑶摇摇头，坚决说道： 哎，我说你这小子怎么那么一根筋呢？ 吴老六斜眼撇着江瑶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搭档什么的，不就是干活的时候搭个伴儿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吗？真没见过像你那么一本正经的，搞不好当初他就是故意抛下你当人质，自己早就远走高飞了。 他不会的。江瑶猛地停下脚步，回头直视着吴老六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虽然我与他认识时间并不算长，但我相信他绝不是这种人。 你相信他？ 吴老六似乎愣了愣，但很快便又冷笑一声，眼中暗含嘲讽之色。 哼，长那么大还如此天真的家伙，老子还真是第一次见。你才认识他没多久，到底了解他多少？你怎么知道他背地里不是另一副样子？说不定他瞒着你的事堆起来比山还高呢。 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公开的秘密，我自己也不是什么事都会和别人说，但这并不代表品质上有问题。江瑶摇摇头，眼中没有半分动摇。他以前救过我那么多次，于情于理我都不可能抛下他不管。我也知道此行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和我一起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 说完，江瑶便不理会脸色阴霾的吴老六，转身再次迈开脚步，朝着树林南方疾步而去。吴老六沉默着，他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盯着江瑶坚定的背影，半晌之后忽然笑了笑，小眼睛滴溜一转，脸上顿时变脸似的，换上了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。 哎，给我站住，瞧瞧你这话，感情我吴老六在你眼里就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，太小看人了吧。 吴老六眼睛一瞪，愤愤不平地说道： 别忘了刚才是谁拼死把你从那屋里救出来的，早知道你小子那么狼心狗肺，当初就不来救你了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江瑶微微一愣，不由再次停下了脚步。 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几个意思？ 吴老六翻了个白眼，大摇大摆地走到江瑶面前，不无嘲讽地说道： 老子虽然不是这里的本地人，但来长佑山前多少也是做过功课的，对这儿的地形至少比你熟。这林子里危险的还不止那禁地一个地方，刚才那没头的鬼影子你也瞧见了吧？如果那玩意儿真是老子之前碰上的无头女尸的话，你一个人根本应付不了，就等着被吸干精气变成干尸吧。 你之前遇到过那只无头女尸？ 江瑶脸色一变，急忙追问道： 何止遇到过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玩意儿当初就是老子放出来的。 吴老六抹了把油腻的鼻子，激动之下似乎也无心再掩饰下去，直接摊了牌： 一个多月前老子听了一个朋友的忽悠，两人一起来到了这长佑山挖坟找妖骨卖钱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妖骨尸的棺材，却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具诈尸的无头怪物。老子的那朋友当场就挂了，老子也是拼了命逃跑，从那无头怪的魔爪里逃出来的。 原来解开那妖骨封印的人是你。 江瑶目瞪口呆，如此听来，至少对于无头女尸这件事上，当初长佑村民他们并没有撒谎。 总而言之，要是你自己行动，一旦遇上那无头怪物，那绝对是死得更快，只有和经验丰富脑子灵活的本大爷一起才有机会活下去。 吴老六摸着油腻的长发，大言不惭地说道： 你要是真想去找你那什么搭档也行吧，至少那家伙看上去比你可靠，人多了的话咱们存活的几率也会…… 话音未落，一阵突如其来的阴风带着某种似曾相识的腥臭气息 从密林深处席卷而来。而就在同一时刻，江瑶的心中陡然窜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几乎是条件反射，江瑶立马转身将边上还在愣神的吴老六扑倒在地。随着一记尖利的呼啸，巨大的轰鸣声瞬间暴起，江瑶只觉眼前树影狂闪，周围的几棵参天大树瞬间被刀子般飞来的风刃拦腰砍断，倒塌的树干咣啷一声砸在江瑶两人边上，使得江瑶惊出一身冷汗。 我去，是那无头怪物。 吴老六盯着漂浮在前方林间的那道无头尸影，吓得脸色都青了。 他的目标恐怕是我。 江瑶下意识地抚过怀中的古丹，开口对吴老六说道， 我去引开他，你趁机会赶快跑。 江瑶说着立马从地上爬起身，开始朝反方向撒腿狂奔，而那无头尸影也随即行动了起来，跟着江瑶追了出去。 那无头女尸之前明明是在村子以南出现的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而且天黑之后就更麻烦了。 江瑶抬头望向天边即将消失的最后一抹光线，又别过头看了眼紧追不舍的无头女尸，伸手把怀里那颗泛着诡异光泽的深红色古丹掏了出来。据说这玩意儿能释放强大的法力，但到底要怎么使用呢？江瑶回想起之前遭到长幼村民袭击时，自己在情急之下捏着古丹一拳击飞蜘蛛怪的情形，似乎这玩意儿会随着自己的情绪波动共鸣出某些力量，只是这其中的诀窍江瑶一时半会儿还搞不清楚。肆虐的风刃不断摧残着周边的树木，倒下的树干不断封堵着江瑶逃跑的路线，左右闪躲的江瑶正思忖着要如何摆脱追击，却忽然发现前方理应茂密的丛林竟忽然豁然开朗，顿时大感不妙。 糟糕，这是悬崖。 看清前方景象的江瑶意识到中计，连忙刹住脚步，立即转身打算换方向逃离，但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那具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头女尸此时正悬在他的身后，在降临的夜幕中一动不动。